是大家集腋成裘去做，你能做10蚊啊100蚊，你咪做10蚊做100蚊啦，亦都唔需要佢点样去呃骗你哋去做。总之尽你嘅心力，尽你嘅能力，有多你就出多，有少你就出少。咁甚至乎你喂我一个仙都冇喎，我系可以讲啦，真系穷到咧窿噶啦，我连一毫子都冇，咁我点起嗰时冇机会又唔系？你可以出嚟，嗱人哋做法放生嘅事，例如佢哋买到嗰啲鱼啊，买到嗰啲雀仔去放咧，你就帮手搬下，你就唔好做呢个破坏。你唔单唔破坏，你仲反而咧帮助成就呢件放生嘅事咧得以成功，得以圆满，得以成就呢个放生嘅功德。咁啊，你都有一份功德。就或者咧，你系真系好穷冇钱啊，一毫子都出唔起噶。你可以用个口去讲，人哋做放生嘅时候啊，好啊，唔错啊，放生啊可以咧，系增福、增智慧、长寿啊。你就极力赞叹呢个放生嘅功德，令到呢个人咧，本来佢都唔系几肯做嘅，由你一讲一赞啊，佢就发心去做呢件事咧。咁你亦都系同样有呢个放生嘅功德啦。所以凡系啊，如果呢个人咧佢唔杀生，你一定呢个后世咧得到系长命，与共呢一生人咧系少病少老，呢个就肯定嘅。嗱，咁啊，既然杀生啊有咁多嘅唔好处，大家个耳仔都听得好清楚。咁啊，应该就唔会话听得模糊噶啦。咁啊，就考虑考虑，尽量咧系食素。所以我一生人讲经咧，我由30岁开始讲经，讲到今年72啦。咁啊，我一年到晚都喺外边讲经啊。呢个高深嘅道理我就唔识啦，我都好蠢，我都好笨。只不过咧，我对于呢个戒杀放生啊，提倡放生呢件事咧，我就极力嘅赞成。亦都极力个主张，唔单我自己做，我每到一个地方讲经咧，我都提倡啊，叫人家哋戒杀，叫人家哋放生。咁啊，亦都咧系接引到引到好多人咧，唔单系喜欢放生啊，咁啊，亦都咧系自己发心咧系食素嘅好多好多。就算系两公婆听咗之后发心食素嘅，亦都好多好多。所以呢一点啦吓，系最紧要啊！所以六条重戒之中呢，第一条杀生戒居先。咁点解六条重戒啊第一条杀戒排在先呢？就是、因为头先我讲过，大乘佛法行菩萨道就是自道道人，亦都宁愿自己未得到都要度众生。咁既然度众生，我哋都尚且来唔切啊，我哋又点可以杀生呢？所以大乘戒里面呢，就以呢个杀戒就排在先啦。佢话虽为着生命啊，虽然系为着自己呢个生命，都唔好咧系杀生食肉。嗱，呢个身同埋呢个命咧，我哋要明啊。嗱，呢个身咧就系我哋呢个色身，就系我哋每一个人啊呢个躯壳畜生。有畜生的躯壳，我们的人呢有我们的人的躯壳，或者男人，或者是女人，或者是老年，或者是年轻，都有他这个外表这个躯壳的。那么除了这个躯壳之外呢，属于这个色身，我们还有这个心理的。那如果只是这个外表的色身，没有这个心理的感受呢，就好像一个木头一样了。好似一张台，你哋真系咧，揾上都斩佢一把碌，斩佢一把剑，啊佢无所谓，佢都冇痛痒，一个木头，一张木台嚟啫嘛。咁啊，即系话咧，我哋嘅人呢、这个外表呢、这个色壳子咧之外啊，仲有呢个心理上一种嘅感受，就系说明嗱，我哋天冷嘅时候话今日好冻、哦，唔好话零下几多度咧，就系话零度、1、2、3度都好冻啊。咁啊，應該就要著多幾件衫咯，我哋咪有感受咯。嗱，咁啊，家下差唔多要熱天啊，冬天過去啦，唔可以著多 幾件嗰啲羊毛衫棉啦，著得太多就發滾嘅裏邊，就快啲剝少幾件，著翻幾件稍微薄啲嘅、輕鬆啲嘅，就是、因為天氣熱啦。嗱咁啊，如果我哋肚餓，我哋識得去揾食；我哋頸渴，咁識得去飲水；我哋做嘢做得時間長，攰啦，要休息啦，我哋會上床瞓下。所以我哋嘅身体咧，唔单系有呢个外表啊，亦都有呢个心理嘅感受。咁啊，说明咧，人如此，畜生亦都系一样噶，同我哋嘅人一样，有呢个外表，亦都有呢种啊感受。所以我哋呢个身咧，简单讲句，就系、是、色心而发，和合而成，离开呢个色法嘅外表，离开呢个心法心理上。那種感受呢就根本沒有我們這個人沒有這個畜生可得，亦都說明我們的人也好畜生也好，不過呢隨著他這個時間的長短呢，一期的壽命不論他幾長幾短呢，這個時間完了呢就走了。所以人生呢，我們這個色學子啊，就是無常，就是痛苦，就是无我可得的。那么既然我们这个生命啊，既然是无常，不是永恒不变的，那我们又何必啊为这个所谓无常生灭的色学子啊，去做这么多的罪业，换来生生世世的痛苦不得解脱呢？那命就是我们这个生命了。我们这个生命呢，亦都是有因素组合而成，就是包括暖受色，暖就是我们全身是有这个暖气的，大家任何一个人自己都摸到，你的手摸手是热的，我们用手摸着脚也感觉是暖的，你摸着肚脐又是暖的，你摸着头顶又是暖的，我们摸着两块面又是暖的，即是说呢，如果这个人死了就没了，全身是冰冻的。那么如果是一个生人呢，无论他怎样病，病到怎样的残了，他都是个身体是热的。一人未死未断气，他都是暖和，都是热的。那所以这个命，我们这个生命所以能够持续不断呢，第一个元素就是这个暖气。那第二呢，就是属于呢所谓这个寿命，寿命的时间有长短了，有些动物是朝生就暮死，有些动物好像我们的人七八十岁，尤其是今天医学昌明，很多疾病呢都被这个医药都控制了，即是说人的寿命呢就是长了，不过因为人的寿命长了，亦都带来这个社会很多的问题，这个另外一种解释了。总之我们这个生命呢，除了这个暖气之外，就是我们这个时间这个寿命呢是其中的元素之一。最后就是讲色，色就是我们的色神，俗语说它是灵魂，我们佛教讲就是讲这个色神，我们要有这个色神呢，我们这个生命才可以存在。如果除了这个暖、受、色这三种元素呢，也都是没有我这个生命可得。那就是虽为生命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他这个身体，也都有他这个生命，自己爱惜自己呢，也都一切的畜生啊，他也都是爱惜他自己的。咁啊，现就话衰就系未足之前，你虽然系为你每一个人自己嘅生命嘅延续，唔想咁快去走，但系亦都唔好因为自己想延续自己嘅生命咧，就去破坏咧系别人呢个生命啊，破坏别人嗰种生命嘅延续，来到咧去保养自己。所以一般人呢，或者个病后，或者太过疲劳消耗体力多，佢都系讲滋补啦。尤其是我哋广东人啊，系最兴啦，讲就煲汤啊，乜嘢事唔有三焦两日。嗱，咁啊，心抱有病， 咁做家婆就猛咁煲湯去飲。如果個女兒有病咧，做老婆啊猛咁煲湯去飲。但呢啲唔係齋湯啊，唔係清煲涼啊，可以講呢啲湯咧，唔殺眾生，唔殺畜生，肯定就冇呢一煲咧係滋補嘅湯啊。嗱，咁啊呢一煲湯飲咗咧，呢個冤就好大啦。所以《楞嚴經》裏面亦都講啊，佢話貪愛就同滋。他说贪不能止啊，所以这个世间上啊，胎卵湿化四生呢，随他的力量的强逆，那就互相呢来到他贪食，互相来到他残杀，互相来到他食淡，这些都是叫做呢以这个贪杀就为他这个根本啊。那贪爱同知呢，由于有这个贪心，有这个欲念，或者呢个肉体嘅精神消耗太多啦，佢就讲呢个滋补咯，滋就系滋补啊。嗱，咁啊滋补咧，知道咧好重要，不停咁啊滋补自己嘅身体，咁啊当然就要食众生嘅肉，佢煲嚟食啦。嗱，咁你煲嚟食咧，就梗系杀生啦。所以呢个胎卵湿化呢个四生之中咧，每一类啊，为着佢自己嘅生存。为着他自己的身体的滋补啊，或者病后的滋补，或者体力消耗的滋补，这些滋补呢就梗是杀生，就梗是食肉，所以变了呢每一类的众生都是你杀我就我杀你，总言之呢互相来到杀害呢，是永远这个冤仇这种恨啊结下去呢就永远都无法之解脱，就变成这个生死轮回就无法停止了。那我就讲了个笑话，亦都讲了个事实跟大家讲，所谓有幸就有不幸。那我有个信徒，那信徒呢他有个妹啊，当然是结了婚的啦，咁佢有个老爷，即係家公喎，咁女人结婚啦，咁丈夫如果有父母，即係佢嘅家公家婆啦，咁佢个老爷呢应该就生 cancer， 咁咪要死㗎啦。咁但有个医生呢都可能就肯定係中医啦，应该就唔係西医啦，咁就叫佢食补。咁点样补呢？食嗰啲金钱龟呀。嗱，咁金钱龟呢一般嚟讲最靓就係广西。咁應該唔係本地都唔係時時有得賣嘅，唔係咁容易揾到嘅。咁特登響遠處啊買，真係每隻龜嘅邊有一條金線嘅，佢就叫做金錢龜。咁每隻都要過千蚊嘅香港銀多啊。咁佢就買咗好多批，每一批都係六七隻半打咁樣，咁就翻嚟一隻一隻咁就照食可也。嗱，咁食咗之後有冇效咧？一样是没效啊，他这个病呢不单说没有半点的起色，反而加重就死了。死就吃到最后那一批又半打，半打吃了五只，他就无所谓彼此了，总之呢看完这堆龟顺手就添一只的汤去吃。当然呢吃了五只最后这只就好彩了、啊、他都是一堆，不过刚刚没拎到他，那五只都拎到他了，一日一隻拎咗去噶啦，但拎剩佢呢一隻，咁呢個老人家走啦。個老人家走就即係話死咗啦，就等於話就唔使再食金錢龜啦。咁呢只就好彩啊，呢只咧就冇俾殺。咁啊點樣善後佢咧？佢走嚟揾我啦，個法師啊，佢話我咁樣咁樣，如頭先所講啦，個最後剩到呢一隻，咁啊老爺都死咗啦，咁啊點咧？我話得，佢又好彩拎嚟俾我，我幫佢放生啦。咁啊呢只係咪好彩啦？所以呢叫有幸有不幸啦。嗱，呢只龟啫，从因果角度就可能咧，佢做咗罪业，所以堕落做龟。但系亦都佢做罪业嘅期间咧，有啲善心，有啲善根，做到啲善事，所以佢就好彩，佢就逃过咗，唔单话唔会俾人将清咗嘅汤嚟食咗、炖咗、煲咗，仲得到放生啦，响呢个寺庙里边咧。仲有機會聽阿波波木已念經啊，可能佢日後咧仲可以得到超升，脱離呢個畜生身。嗱，咁就説明啊，如果你點樣滋補都係冇用，因為人始終都係要走嘅。你今日唔走，你聽日都要走；今年唔走就明年走啊。既然人始終都係要走啦，咁我哋又何必啊？ 咁就为着自己呢个虚幻不实嘅肉体，去伤害咁多众生嘅生命，同众生啊结下咁多个冤仇冤恨呢？彼此互相缠缚，永世都唔得解脱呢？咁我亦都有一次啊，响宝莲寺落山坐呢个梅窝船，咁啊响船上咧，咁啊遇到有其他嘅教啦，都唔使讲得咁明啦，系嘛？嗱，咁啊香港咧就有一个叫做宗教联谊会嘅，即系各种嘅宗教咧，大家联合组织一个会。嗱，咁呢个会咧，一方面就彼此互相咧，各宗教互相交流、互相团建。咁另外咧就系话，如果社会上有咩重大嘅问题发生，我哋互相咧品佢自己呢个宗教上嘅理论咧嚟到讨论下呢件事。既然咁大嘅新闻啦，可做就即系话唔可做咧，大家咧发表下意见嘅评论。咁我有次喺船上咧，我就见到啊，咁啊都系大家宗教嘅人士。咁啊，啱啱呢个社会上咧，当时咧有两个大问题，一个就堕胎，一个就死刑。呢两个问题咧，都系社会上咧好大的困扰。当然赞成嘅亦都好多，嗱反对嘅亦都唔少啊。咁啊，大家讨论下啦。结果系赞成咧，就因为反对咧。咁大家讨论咯，喺个船市就买杯咖啡，喺个台市咪大家饮下咖啡，有一个钟头嘅船嘅时间，咁啊倾下偈啦。咁啊，佢哋就问我，佢以呢佛教嘅立场嚟睇呢两件事，赞成抑或系反对咧？咁我就同佢讲，我话死刑就系赞成，我话堕胎咧就反对。咁佢话唔公道啊，佢点解死刑啫？佢话既然呢个人犯得罪，咁啊杀死一个人，呢个人已经死咗啦，何必仲要将佢枪毙，将佢判死刑啊？或者陪呢个被杀嘅人死埋晒咧？我话唔系，我话我家问你，你好似你就讲到好豪爽。既然呢个人俾人家哋打交又好，故意杀好，佢都死咗啦，何必仲揾呢个犯罪人啊定死刑陪埋佢一齐死咧？我话你就讲到好轻松。咁佢係老返㗎喎，我反對喎，我唯一嘅理由，我呢個胎有咗係唔大嘅，咁即係佢冇生命啦，咁你咪落咗佢啦，墮咗佢啦。我但係唔係喎，我話呢個有咗之後呢，佢就慢慢呢有一日所謂十月懷胎期滿啦，佢就出世即係有生命。咁既然有生命，你何必落咗佢呢？你落咗佢咪即係殺生。所以咧，好多國家啦，亦都係反對呢個墮胎，理由就係佢有生命，佢唔係一件死物。咁啊，既然佢係有生命啦，我哋應該就要保留。況且今日呢個醫學昌明，你唔中意唔要，你咪避下咯。避個方法好多，點解你唔事先避下？等佢有你啊落咗佢哋，就犯咗呢個殺生嘅罪咧。其實咧，你唔係話落咗就算嘅喎。實際上仲有後患嘅，我就講個笑話。我有一個徒弟喺夏威夷，咁佢喺呢個人壽保險公司做事嘅，咁我就識到一個台灣嘅男朋友，咁佢就問我好唔好結婚，咁我都反對啦。我哋家環境唔係幾好，我哋聽師傅話啦，我唔係反對你結婚，只不過咧你延遲啲，等你環境咧好啲啦，先至去結婚啦。咁佢就唔聽我話，咁就結咗婚啦。结咗婚咧，咁啊当然系有咗下一代，有咗胎啦，咁啊死啦，咁要好唔要好咧？啊唔要就已经有咗啦。你话要，咁啊十月之后一生出嚟，唔系话生出嚟算噶喎，啊你点样养大佢系一个好大嘅问题。咁佢就问我个师傅，我想落咗佢唔要啦。我话你唔好啊，我哋唔听我话，所以咪有今日咁嘅忧虑啦。我既然有咗啦，你咪只有接受呢个现实，好啲生佢出嚟。咁佢又唔听我话嘛，佢就静静地落咗去啦。吓，点解唔系落咗就算数啦？咁啊冇几耐咧，第二次有啦，第二次有咧，吓佢又扭计啦，佢唔出，佢唔出咧，咁啊家又冇问题嘅，旧事唔出就好大件事啊，所以还生逆产啊，都系攞命噶。咁啊家到时候唔出。那些医生呢，谷他都不出，用药谷他都不出，最后就开刀啦。 所以总算呢是拿了个出来平平安安，但起码他都挨了一刀啦。这些都是属于一种冤仇啊，你落了他等他没了命，他就再来啦，再来他就整到不拖不催他不出，那你为了挨一刀啦。所以这些人呢你明白这个因果啊，就不是说呢你好像呢不要他，那你一了百了，实际这个冤呢亦都是决定了啦。这个胎同你这一家族同你这个家门是有缘，他既然呢投了你这个胎，你有钱没钱你都要负责养大他，不是说你掉了他不要就算数啊，这个是冤啊。所以他以后呢他还有很多机会呢再来找你的麻烦，所以很多呢生下的小朋友呢或者是软骨病啊，又或者好多问题，总之是残废，那就变成负累了你自己啦，一生一世呢为他呢来到个服务，为他来的操劳，为他不知用尽几多个金钱，这些都是完全呢是由这个杀生害命而来。所以呢我对于这一条戒这么详细地讲给你们听呢，都是希望你大家听了之后呢要好好地，真是不要杀生，真是不要食肉，这个不是讲玩笑，你要杀生你要食肉，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这样的权，禁止不准你食不准你汤，但是这个后果那亦都是你自己呢是负责啊。所以说虽为生命下面的意识的话呢都不可以杀生不可以食肉，所以跟着一个乃至的矮子啊，乃至是超略之词，不单说我们人不可以去杀人，连畜生乃至到最少一只蚁仔呢你都不可以杀。蚁仔的外表虽然它是呢很小，真的我们的手指尾啊轻轻按下它都死的了，但是它都有它的生命，有它保护自己那种的方式，只不过它的力量太过微弱了，太过细小了，它怎跟我们的人来比呢？我们几时要整死它简直就是很平常的事。所以说乃至蚁子呢它都爱它的生命，它都不可以将它残杀了。如果我们真的救那些蚁呢，那么亦都可以长寿的。那么从前有个小沙弥，小沙弥即是小和尚呢，他出了家好像是十岁八岁十零岁那些他们小和尚，那么例如我出家都是十几岁，应该属于小和尚之一类。那么小和尚就当然听师父话，就当然跟师父一起住，跟师父学东西。那么有个小和尚都是十零岁的，他就跟师父住，他师父就很严肃的，真的没必要，就算你请假他都不准你出街，一定要在个庙里面学东西，跟师父学东西。但是有一次他师父真的好像很大方，那他说喂小和尚，师父放你假回去见你的父母，限期就七日，你七日之后就要回来见我啊，七日之内呢你由今日开始你就回到家见你自己的父母，好好地呢跟你父母呢共聚这个天伦之乐，但七日之后呢你才回来见师父啦。那么为什么这个师父平时这么严肃，请假求情都不随便放行，为什么今日这么大方不用请假就放我个徒弟回我家呢？因为他师父有些神通的，他算到他这个徒弟呢只有七日命，一定是走的，那么就因此就放他一个长假，等我回去跟他父母见下面，共聚这个七日一个星期这个天伦之乐。那么一个礼拜之后才回来见师父，七日之死就偏有机会回来见自己，这个不是说的而已。那么这个做徒弟鬼咁欢喜，他就背着一个小包袱就回去我几见父母了，他行到半路有一个塘，塘即是鱼塘，养鱼的塘，那么乡下地方呢就应该很多地方都有的，只是多少的而已，但那些村每条村呢，村的面前呢就梗有一个鱼塘是养鱼的， 咁尤其是我哋鄉下東莞咧，就可以講魚塘咧，處處有嘅。可以講一條村有幾個魚塘，有啲魚塘大到都可以爬龍船嘅比賽嘅。咁啊，魚塘咧就梗係有條塘基啊，就用泥冧高嚟嘅啫。但係如果遇到大雨大水咧，一沖咧都會冧喎。呢、這個魚邊一呢、這個魚基一冧啦，嗰啲魚咪走曬啦。所以嗰啲魚基咧，即係嗰條塘邊咧，通常啊都係種啲好似荔枝樹啊、芒果樹啊、龍眼樹啊，一方面有果收成，二方面嗰啲樹根咧就可以畫住嗰啲泥咧，就唔係咁容易被水沖破咗個缺口。咁啊有樹咧就梗係有好多豆喺上邊嘅，咁啊有一棵樹咧就有個蟻豆啊，個蟻豆好似一個波咁嘅，裏邊又唔知幾多千千萬萬隻蟻。咁啲蟻豆就好脆弱嘅，當然受唔起嗰啲風啦。咁啊一陣風一吹，就成個蟻豆跌咗落個塘。咁啊呢個小和尚一睇啦，咁啊呢個蟻豆裏邊咧唔知幾多蟻嘅喎。如果你唔撈起佢咧，嗰啲風吹咗落嚟啦，嗰啲水一浸後咪嚟死曬啦。佢一念慈心啊，佢就咬支樹枝咧，就將嗰個蟻豆咁啊撈下撈下就撈到呢個岸邊咧。他们将整个桶捧起来，等于说不用给水浸了，那他们走了，他都没说自己拿回家，只是蚁豆来，就等他走了就算了，那他自己也都走就回家了。那于是回到家就玩足七日，在师父那里没得玩了，始终是小和尚，就是小朋友，那既然回到阿妈阿爸的地方，同村很多小朋友，那天天是这样玩玩玩完就回去吃，吃完就睡觉，那就玩足七日，嗯，那师父叫的，七日就 回到师父那里，不可以超额的，那他也都施施然地背回个包袱仔，就回到师父那里，那师父远远看到他回来都奇怪了，为什么他七日不死的呢？咁再一睇，啊个成个相咧，唔系呢个短命相，成个相系长命相啊！咁因此佢就问佢啦，佢喂，佢话我见你翻到屋企见你自己个父母，咁你响路上就或者响我翻到屋企，你曾经做过啲乜嘢事啊？个小和尚话：师傅，我咩事都冇做啊！我翻去见到阿妈阿爸，咁啊同村好多小朋友。他说我这么久就没回去，你师父又不准我随便告假外出，那么这次你放我的大假一个礼拜，我花几天当然是日跟小朋友玩，玩到累就吃东西，吃完东西就睡觉，他说我就玩足七日就睡足七日，那你说叫我一个礼拜回来不可以超过七日嘛，我家就准时回来的师父，他说不是，他说你一定做了一件事，他说你想想，你告诉我听，这个小和尚的想台想，我都想不出我做了什么事啫，那么就是玩食睡觉，准时回来，个师傅啊，不是，你紧张，你再想清楚，他想一想啊，他说有一件事师傅，他就是你叫我回去，我就经过一个鱼塘，鱼塘这个塘边就很多树，其中有一棵树呢，忽然间一阵风一吹，那么整个蚁豆就跌落个塘那里，我就恐怕他被塘水都浸死，所以我就咬一支樹枝咧，就將佢撥啊撥啊撥啊撥到塘邊咧，我就成個蟻豆都捧佢上岸，咁啊由得佢自己走啦，我就翻屋企玩啦。咁啊，佢師傅一聽咧，就真係點下點下個頭，唔好錯啦。佢話你就做咗呢一件善事，所以咧就轉咗你呢個短命相啊，就成為一個長命相。嗱，咁我咁樣講咧，唔係提倡算命睇相喎，你唔好誤會。就亦都反而咧，我唔主張睇相，俗語話相從心轉啊！嗱，佢呢個師傅咁心通呢個相理，睇到佢呢個小和尚個徒弟七日肯定走噶，但係佢喺路上做咗呢件救危嘅好事啦，所以佢就轉呢個短命相，係成為一個長命相啊！亦都説明我哋一個學佛嘅人，你最緊要個心術好，你個心地善良。你的相就会转，但真是呢如意吉祥，那么真是恭喜发财了，就不可以呢信散这个命运，给这个命运呢去主宰控制自己，应该自己呢控制这个命运。那么这个小和尚 假如他不是一念慈心救了这个魏斗呢，就是如同师父说肯定七日就没有机会回来见师父。那么他因为一念的善心呢，他就将这个魏斗在个水塘里面啊，不要被他浸死，放上这个岸边等他自己走了去生存。这一念的仁慈就将他这个短命就改为这个长命啊。那这些都是他自己造成的，是他自己造来，不是别人给他长命，不是别人去帮他，是他自己帮自己。那么说明我们一个学佛的人最重要是修持有道心，有道心龙天护法都会拥护你。所以我们一个真正的标准的佛教徒，一个佛弟子，那么千万就不要杀生，千万不要食肉，不要为着自己这个虚幻不实人命无常这个身体呢，去诸多的滋补，诸多的杀害，诸多的残杀那些畜生，就可以保持呢你这个慈心，可以呢保持啊你这一念的所谓恻隐之心呢，你真的可以增福就增寿啊。所以大智度论有几个经文，他说矮仔比人先成佛，此事都未可预料啊。就说明我们的人，我们这个外表如果同只矮仔比呢，就简直就冇得比的了。我们的身量几大呢，矮仔身有几大呢，就冇得比的。但外表虽然有大小冇得比那种的计较，但是他这个内心这个佛性呢是平等的，冇乜两样啊。我们救了这些矮呢，就即是呢一点慈悲心就生起了。所以我有个老师呢，我跟他学了七年，我跟他学那么多年呢，都冇什么好东西学到。这个老人家又好好修持，又好佛学，我其他人我都学不到。他有样东西他喜欢呢放生，他喜欢呢咁就俾嗰啲畜生食，呢样嘢我总算学到多少。嗱，咁佢当然佢亦都唔系一个好有钱嘅人，因为佢系一个普普通通嘅所谓法师，佢又唔去攀缘，又唔去识到好多嗰啲护法，总系老老实自己拜佛或者去讲经咁就算噶啦。佢就住喺昂平啊，即系大屿山昂平啊，今日宝莲寺嘅后边，叫做阿弥陀佛。那些都是很古老的建筑物，很古老的地方。他得闲冇事呢，他就买那些太古堂，太古方堂一嚿嚿，他就所有那些树头每个时候抌几粒抌几粒。那你一行咗去啫，那些蚁就来啦，堂那些蚁最喜欢的溜的啦，那来到供养布施给那些蚁仔。那他老人家最喜欢吃荔枝油，是桂美糯米糍，细滑又甜。咁我哋啲做學生做徒弟嘅，咁老師中意食荔枝啦，所以呢個荔枝季節呢，嗰粒唔細核唔靚都唔買俾佢食，唔孝敬佢啦。咁但係佢雖然接受咗都喎，佢未必係自己食曬㗎喎，佢哋將佢剝咗啲皮，嗰啲肉一塊一塊剝出嚟，你佢做咩呢？佢哋擠自己嘅窗口，就嗰啲窗口啊。但一般人講荔枝係甜㗎，擠個窗咪野蟻啦，係人都唔擠㗎啦，肯定啊。事后要同佢抹干净嗰啲糖水糖汁，系人应该都唔会做嘅，整到太地方，应该就百分之百肯定唔会做，但系佢哋做。咁佢嗰啲荔枝肉嘅剥多次即系甜噶嘛，就惹来好多蚁啊！佢就供养嗰啲蚁，就系秉住大智度论呢啲咁嘅道理，蚁仔俾人先成佛啊，此事都未可预料。咁既然矮仔俾我哋嘅人先成佛，咁啊证明佢有佛性，佢有成佛嘅机会啦。咁既然佢有佛性，有成佛嘅机会啦，我哋又何必将佢杀害呢？如果我哋将佢杀害，就系属于咧杀害呢个未来之佛啦。咁呢个罪过又好大噶。所以我哋根据呢啲咁嘅经嘅道理啦，我哋一个标准嘅佛弟子。应该就不要杀生，应该就不要食肉，所以最后一个答案呢，就是三净肉是不可以食。那么讲到这处呢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就宣布一件事，因为我未曾来这次讲经以前呢，我就答应过人家啊， 即是香港佛教会请我讲两晚开示，时间就是四月十九同埋二十两晚。咁加上呢我四月三号呢就去朝普陀山，因为我呢次中风啊病啊总算两年之后呢仲可以行。咁仲可以讲个几两个钟头都唔使饮啖水，都系菩萨啊加庇，所以我就去普陀山呢去顶礼观音菩萨。所以我三号就去，要到十号先就翻嚟。嗱，咁啊，再加上呢个十九、二十嘅演讲，嗱，仲有呢个香港呢个佛教青年中心咧，佢就请我啦。今年咧，佢系三十周年纪念，请我咧系一次过，一年十晚，系由呢个四月廿五就至到呢个五月四号啊，亦都系讲呢个在家菩萨戒本呢个咧，我未嚟呢次以前。就我已经答应了他的，我们应该要守这个诺言去还他这个债。所以呢这个全个四月呢我们应该呢不会再来这次讲了。五月呢我们讲到五月四号嘛，应该十一号呢就可以来呢，但是十一号呢就是我自己这个正室呢就做这个玉佛节，即是荷诞，等于五月十一也都不可以来。即是说最快最快十一下的礼拜，即是十八号呢要到这个五月十八号呢才再来跟大家呢是结化缘，是继续讲这个杀戒的经文。阿弥陀佛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